轰轰。 拥有最远射程的沐雨成风依旧是场上最先攻击的，但是轰鸣的炮火却未能阻挡微草前进的步伐哪怕分毫。许斌、独活，联盟第一骑士，手持号称最强之盾的叹息之臂，将沐雨成风直线攻来的炮火直接拦下。微草战队全线压上，两枚星星牌随即在叹息之壁后方冉冉升起，一高一低。微草可是拥有两位魔道学者。星星射线，碎裂的星星牌绽放开了两道射线，直刺星星阵中。但是千机伞遁，巨墨笑跳到了团队最前，撑开了手中的千机伞，就像徐斌的毒火一样，阻拦了这未触即发的攻击。双方随即就已全面进入中距离。刺弹炮、轰天炮，星星阵中沐雨成风和海无量一起发动了进攻。这显然已经不是靠许兵一个毒活就可以护卫周全的技能。微草这边呢，两个魔道学者再次一起出手，熔岩烧瓶、酸雨烧瓶。两个烧瓶自两个魔道学者手中刚一飞出，就听砰砰两声，君莫笑千机伞已成枪形态，枪口冒着硝烟，两个烧瓶还没来得及飞出多远，就已经绽放开来，熔岩和酸雨分扬扩散，瞬间弥漫在微草阵中。虽然对自家队伍的角色不会有伤害，但显然两个技能对星星也几乎没什么威胁，倒是星星这边打来的刺弹炮已经飞临了微草战队的头顶。散，微草战队的角色瞬间四散，躲开爆开落下刺射弹的同时，高英杰的穆恩已沿台阶朝角斗台上急冲。他们的攻击虽被拦截，但借躲避星星的攻势反倒顺势抢先一步略向高点。而在这台阶之上，星星没有谁能像魔道学者这般流畅移动，他们似乎必须做出一些攻击来限制。激光炮，沐雨成风的炮口毫光一闪，一道激光已经打出，但是居然不是轰向穆恩。王不留行，沐雨成风这一炮的目标赫然是王不留行。四散躲避刺射弹，微草几位暂时都失去了许斌毒活的掩护，沐雨成风攻击居然立即送给了王不留行。这是什么判断？此时的要点不是抢占高地吗？对穆恩、星星居然不做拦截，他们别有安排吗？转播室里的三位都很诧异，可此时战斗的节奏真没功夫让他们细说这个问题。豪龙破军，星星阵中的韩嫣柔已经离阵冲出，目标竟然也是王不留行。海无量、君莫笑、星星角色都已经开始发动攻击，但他们攻击的指向居然是那样的清晰明确，王杰西、王不留行。微草最难对付的选手，微草最强大的角色，星星竟然一开局就冲着这坚硬的一处撞了去。抢步冲上角斗台的穆恩竟然根本没有人去理会，星星似乎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要和微草抢这一个制高点的作用。 不是吧，星星的主攻目标是王杰西， 潘林已在大叫。 呵呵，这简直太可笑了， 阮成冷笑着。 这 看不太清问题，李一博沉默了。他也觉得星星的战术安排很不理智，所以他更觉得星星应该是别有用心，还是多观望一下再做评论才好。 这是你的打算吗？ 王杰西望着朝他涌来的攻击，王不留行一侧身，激光炮从身边划过，骑上扫把一转，韩嫣柔的豪龙破军也冲了个空，并被瞬间甩开了五个身位格。这些明显的攻击王杰西都未放在心上，他注意着星星接下来冲过来的两个人，叶修的君莫笑和方瑞的海无量，这两位他们准备怎么做？王杰西看明了星星的意图，但是他非但不躲，反倒主动迎了上去。 气刃， 海无量率先出手， 一记手刃几乎是在所有人都没发现的情况下偷摸出手，但是却没有逃过王杰西的眼睛。没有丝毫迟疑，王不留行再次空中旋转飞行，气刃带出的那道气流就这样被精确地避过。君莫笑，海无量，他已经到了这两人的面前，驱散粉一把抹上，但这两人又哪那么轻易会被击中的人，一左一右顺势分开。暗夜斗篷，君莫笑一抖手，一道暗夜朝着王不留行盘出。王不留行空中一个诡异之极的变相，竟是从那团暗夜中钻了出来。暗夜斗篷，王不留行给予了一模一样的回敬。君莫笑后跳，但斗篷继续朝他卷了过来，看起来丝毫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但是仿佛就要卷上的那一瞬，斗篷甩出的那一团暗夜好像是裂开了个洞一般，一道极影窜出。龙牙，君莫笑居然直接透过王不留行的暗夜斗篷给了一记龙牙过来，这是何等大胆的操作和判断啊！后发能不能先至，太多人做不出这个判断，只能去等结果。但是王杰西可以，他可以判断出这细微的先后，所以他不能让叶修得逞。王不留行立即卷袖子闪人，避开这一招。只是紧接着，一抹寒光掠进了他的视野，君莫笑一记湖光斩闪杀至他的身旁。转，王不留行空中再转，避过了君莫笑这一击，极快的飞行速度更是让他立即和君莫笑拉开了两个身位格。微草的其他人也没再眼巴巴地围观他们的队长连遭围攻，这种时候由王杰西牵动对手攻势，其他人伺机寻找攻击的手段，正是每个拥有顶尖核心的豪门战队都会演练的打法。冲锋，王不留行空中华丽旋转过罢，许斌的毒火已经撞了过来，君莫笑继续追杀的意图不得不中断。三段斩，刘小别的飞刀剑也在此时飞速切进了方瑞海无量的身边，切断了他正在朝王不留行准备的攻击。只是高英杰的穆恩此时明显有点脱队，星星暴露出的战术意图让他抢占角斗台的意图像是被调虎离山，可是星星真的就是在集火王不留行，真的上来就硬踢微草的这块铁板。高英杰心中也有一丝疑虑，好难得抢下的高位就要这样放弃吗？斗破山河，高英杰还未做出决断，豪龙破军不中的韩燕柔却已经悍然回首，这75级的大招就这样悍然朝着微草那聚集在一起的三人砸去。轰，魔法斗气在破碎的地表缝隙中流窜着，刘小别身形敏锐地避开了这一击，许斌依靠毒火首屈一指的防御能力硬生生地消化了这一击，此时已经朝着处于收招阶段的韩嫣柔攻了去。王不留行则更是潇洒，斗破山河落下的一瞬他已急飞出了攻击范围，但在魔法斗气释放殆尽的一瞬他又已经反身飞回，和许斌的毒火一道攻向了韩嫣柔。卫星射线，结果一道枪炮式的大招就这样从天而降，将韩嫣柔整个掩护了进去，细分出的小射线旋转着要将二人切割在外，但是许斌毒火举起盾牌，直接抵下头顶上落下的射线，硬生生闯了出去。王不留行更是以飘忽的走位不痛不痒的便从射线旋转的缝隙中钻了出去，扫把挥起，身侧已有攻击袭来，王杰西不得不让王不留行再次闪避，君莫笑已经闪身冲到了他的面前。 英杰看出好无量，小别去打治疗。 微草团队中，王杰西冷静地做出了团队部署，面对星星的战术，微草正式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海无量吗？犹豫了一瞬，已经准备暂时放弃这高位优势的高英杰，在收到队长指示后，立时在场中寻找起了这气功师的身影，因为他的主人是方瑞，猥琐流大师， 他的存在，他的意图，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成为重大威胁。微草没有小瞧他的存在，派了专人去盯防。唰，穆恩自角斗台上飞下，直朝着海无量那里逼去。方瑞已有察觉，却不肯放弃已经出手的攻击。地雷阵，海无量双掌轰到地上，念气自地下冲向了围向韩嫣柔的毒火和王不留行。韩嫣柔的收招也终于在此时结束，借着海无量的地雷阵抢出的这一空隙，霸碎。退！毒火和王不留行不得不后退，避开这记横扫攻击。韩嫣柔跟着一记天机挑出，斜飞出的角度竟是将这两人一起纳入了这一击的范围。结果毒火又是横遁身侧，竟然直接将这一击给碰歪。王不留行随即抢步上前，一记清扫扫到了韩嫣柔。但是魔道学者的这个浮空技能是24个职业中效果最烂的一个，扫起的高度特别有限。魔道学者通常都需要继续飞身而起，利用扫把掌握赋予他们的特别攻击手段和效果，将目标越跳越高。但是此时王不留行实在没有这个功夫，君莫笑的攻击已经又一次朝他招呼过来。砰！王不留行的灭绝星辰和君莫笑的千机伞攻击招架在一起，一道人影此时飞快地从王不留行身后抹了过去。穆恩虽然被王杰西指示盯好海无量的高英杰，但是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指挥下达的指示是不容忽视的，但更多的时候选手都需要自己阅读比赛做出决断。高英杰看出此时王不留行需要一个攻击的延续，而穆恩的位置又完全来得及，立即急飞过来，要来延续王不留行被君莫笑拦下来的攻击。